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单口相声是在民间笑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既有相声的特点，也继承了民间笑话、故事、评书的艺术手法。它故事性强，情趣横生，因而呢，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流传。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欣赏相声《假行家》。这是一段传统相声，曾经是相声八德之一焦德海的代表作品。焦德海把这段相声传授给他的徒弟张寿臣，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由张寿臣的徒弟刘宝瑞表演的版本。相声大师刘宝瑞擅长描绘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此来烘托人物事件，被称为单口大王。这段相声就是在讽刺那些不懂装懂的人，通过一系列的巧合，一步步地证实假行家就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假行家是一段经典相声，其中的各种人物也都是相声作品中的经典人物。现在提到假行家、蛮不懂、窝囊废这些名字呀，很多相声爱好者都能很快地想到他们是相声假行家当中的人物。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假行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蛮不懂满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的也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蝶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

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访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一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爷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他们我有主意。郭能飞，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两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两块钱，咱俩银珠来。”行不行？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一会儿郭能飞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给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正着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2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抢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非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灵都没有，有他刚才淡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3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1毛钱买3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父子。

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赵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儿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假行家》。假行家中的每一个包袱都是经过几代相声演员精心研究的，就像最后一个包袱就是如此。相声最后，陈皮匠闻声而来，然后又抹头而跑。如果没有这来而复返的举动，后边的“连我也卖了”的包袱必然不响。而这一句话也是经过强调，把矛盾垫起来以后才说的。假若没有假行家把他揪回来说你跑什么呀，这句话观众必然没有思想准备。而陈皮匠的一句我不跑，回头再来一个买陈皮的，于是呢把前面观众可能淡忘的已经交代过的铺垫重温一遍，使包袱都响。 要说什么每次都已经空了，闭上眼睛心里下起大雪，天还有地动，是不是到了爱情结账的时候，只剩下个自卖单的寂寞。为什么当我推开门他没有来拉住我，他还不懂还是不懂，开始想要被挽留，如果开口那

小罗，小罗， 小罗啊，还老罗呢？ 哎，你不是说小罗吗？ 这小罗您得打响了，呆呆，那才行呢。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这还用告诉啊？ 再来， 喷， 呆呆， 什么味儿啊？ 呆呆，呆呆。等等， 我丰台等你啊！ 啊，你先走吧。 什么？我先走吧？ 啊，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呢。 哎，像话吗？ 再来， 官居心那里，于里民判断冤案呐，别打了。头戴乌纱双翅飘， 就这脑袋呀、啊、 黎民不信罗逍遥， 说的多好听啊。 虽然七品蓝官小， 还嫌官小， 一点担心保汉那朝。 哎呦，这家伙是保皇派呀、啊、 谁保皇派呀、啊、你打家伙吧。 等等， 下官 等待 近臣， 等待 民工， 等待 子公台， 等待 你就会呆呆呀、 啊、哎，你告诉我的呀、啊、 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好、哦、那您念白吧。 官居中茅心正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天道值班时候未见究竟。左右， 叫谁呢？ 左右， 哎 哟， 伺候了。 还放粪啊？ 等待 左右，伺候了。 等待， 你还有信心的没有啊？ 哎，你说怎么办？ 您那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哦，该我上场了。 哎， 那您再来一句。 左右 哟， 伺候了。 喷， 回去。 什么意思？ 您这王顺是小话脸，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这您教我了。 左右 哟， 伺候了。 啊哈！ 抬抬令定抬， 不， 啊哈！ 抬抬令定抬， 啊哈！ 你就会啊哈呀？ 你说的。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再来。 左右 哟， 伺候了。 啊哈！ 抬抬令定抬，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哎，饼子呀，还窝头呢。 哎，窝头太爷吃。 什么窝头啊？ 你说 的。禀报啊。 哦，禀报禀报。 哎， 再来。啊哈！ 抬抬令定抬，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抬抬令定抬，不圆了啊！说话呀、啊！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谁见谁呀、啊？ 那是 你见我。 哦，那您坐下。嗯，参见太爷。 罢了。 哎，罢了就罢了。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何来？ 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哎，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您坐好了。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啊， 有火为证， 有这个扇子为证。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有宝剑为证啊。 臣上来， 太爷过目。